好，翻嚟第三节啦。 好啊，翻嚟第三节。嗱，第三节咧，我哋都讲下啲新武器啊，好嘛？ 系啊。 嗱，咁咧就呢一个咧就大家好得意啊！呢个咧就成个魔鬼鱼咁样嘅。 系。 嗱，咁啊魔鬼鱼咁嘅样嘅水雷。 系。 嗱，呢个水雷最得意系啲乜嘢咧？嗱，呢个水雷咧原来咧就好似话土耳其嗰边啊。 系。 即系咧，佢哋咧就话有研发紧一个智慧型水雷。 系。 平时咧就系、是、沉喺海底嘅。 同我个概念唔似嘅。 沉喺海底， 系咯，同我所谂嘅 你之前讲过系啦，咁咧就有事时候咧就会游埋架船度，黐落去爆， 系 咁样嘅， 系 咁咧就爆到佢哋咧，知唔知佢啲动画系玩到点啊？动画系咧系黐航空母舰， 系 航空母舰咧爆到上去咧个甲板都爆埋嘅，即系讲到咁夸张嘅， 系 咁当然啦，我哋咧就谂就呢啲鱼雷咧，佢哋讲个 spec 咧，讲个节数系几多咧？五节， 哦， 得五节嘅啫， 梗系啦， 咁我就谂啦。你五折点追人哋嗰啲廿折啊，大佬？你点追咧？ 你咪瞓喺度等你噶嘛？ 唔系咯， 同埋人哋下边都会有星流探测噶嘛？如果有星流探测到你嚟， 即开走咯， 开走啦。 系啊，你追唔到 或者其他潜艇就嚟攻击你啦，佢下边有潜艇噶嘛？ 亦可以，系啊。 所以呢个我觉得 唔系流噶，人哋真系。 我觉得呢个效果唔会好高咯。呢个我就谂起头先啊，你讲嗰时，我就谂起最原始嘅鱼雷。最原始鱼雷唔系射出嚟噶嘛，系摆喺船头。 哦，你讲以前咧就嗰啲美国内战嗰阵时系咪？ 系啊， 就嗰时嗰啲船下面咧，船底下面 有条桩，系突出嚟，就 突咗出嚟嘅。 系啊， 上面就装咗个炸弹。 系啊，炸弹 系嘛？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撞埋嚟，跟住撞埋咧就即刻爆嘣。 但系佢嗰条桩系水底嘅， 水底 嘅就水面睇唔到嘅， 睇唔到嘅系啊。 所以咧就撞过嘅时候咧，人哋就突然间 feel 到撞， 系啦，引爆佢，爆完之后咧，我就即刻褪后，系啦。 哇！呢、這个其实都危险噶， 系啊， 其实自己都随时中 招。同埋咧，有一个似前啲人力潜艇啊， 系 人用人搞人 哇！呢、這个听你讲 嘅啫， 系啦。 咁时候咧就系话咁先， 即系踩单车咁踩， 踩单车咁踩嘅， 系 就喺夜晚出击嘅，即系唔可以日头出击嘅。 我俾你夹到， 咁点系啦？咁你即系主要咧就去总之去到个潜艇，去到个船咧，可能几百米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就会潜落水底噶啦。 我潜落水底， 潜落水底，大家咧就个潜艇就系要闩盖嘅。咁得几分钟？ 哦，如果唔系入十水嘛， 得几分钟氧气嘅啫，十零廿分钟氧气嘅啫。咁咧，大家一齐踩啊踩， 踩到过去， 直头踩架潜艇过去。潜艇嘅船头又系有啲桩嘅， 系 又系绑住个鱼雷嘅水雷 的。哦，之前就明撞你，而家就偷鸡插 偷鸡就嚟撞爆你之后咧，就即刻走到去，可能又系几百米范围之后，我咧即刻浮翻上嚟，即刻要透气啦。如果唔系咧，全部人就焗死啦！ 哇，呢单嘢好得意， 呢单嘢前排有新闻嘅，讲就捞翻只啊内战时期嘅潜艇出嚟嘅， 系， 但应该都 你话人都冇啦嘛， 冇啦，冇一剩用晒啦，人全部都已经系分解晒噶啦， 系咯， 咁多年就 用晒，所以咧呢个咧，我哋就觉得咧，整个离谱嘅事， 呢个概念唔 work， 唔得，我觉得 应该唔 work 嘅， 系啊。 嗱呢单嘢就普通啦， 呢个嚟笑口啦， 系啦， 同埋头先我睇到呢个魔鬼鱼就谂起 MQ 廿五个 project 都系呢个名 字。哦，系啊，MQ 廿五啊，MQ 廿五大家如果记得咧，波音咧有一部咧美国翼嘅 QQ 地嘅， 系啊 ，QQ 地嗰个咧就系、是、类似咁嘅样噶，系啊，所以好鬼过瘾噶。好啦，咁咧就另外一个啦，就讲到呢个 S 五 百，哇，终于有新一代啦噃， 系啊 S 五百啊， 唔系 Benz S Class 五百啊， 唔系啊，系啊，诶、哎，真系阿力真搞笑，你讲呢、這个，咁咧就、這個、呢个咧 S 五百，俄罗斯 S 五百咧，啲人咧成日都话几时出啊嘛， 系， 其实咧就我如果大家咧有听开我哋讲咧，就我哋曾经讲过，就话咧佢哋咧自己话2018年有货啊嘛， 系， 咁我哋成日话唔信啊嘛， 我成日都讲嗰句说话噶啦， 系。 有我仔有钱研究，冇钱生产，有钱生产就冇钱维修，咁啊一嚿钱就分三份，咪三拣一啦。 咁要三拣一啦， 系啦。 咁但系你都要先研发先可以生产嘅，你都要先生产先可以后援嘅。 鸡同蛋嘅问题。 嗱，Alex 呢样嘢咧就导致咗咧，大家都睇到一个墨鱼嘅出现嘅诞生，系咪啊？ 系啊。 个墨鱼嘅诞生就喺呢个嘅富兹涅佐夫号， 系。 咁大家就见嗱有钱生产啦。跟住咧就，但系就冇钱生产啲舰载机啦。 系啊， 跟住咧就有钱生咗舰载机，就冇钱维护啦。结果咧 就 跌晒落海啦。跟住嗰啲缆索咧有钱生产就冇钱维护啦， 断晒， 结果就断晒啦。跟住咧，而家终于同锅炉出事咯。锅炉都顶唔顺咧， 系真系。 咁又系出事， 嗱，残晒杯嘢。 喂，你知唔知大陆咧可能有 offer 俾佢噶？ 系， 大陆，不如我将个锅炉换鬼咗，帮你。 系。 但我觉得咧，基于大， 但系先佢讲锅炉啊，有个笑话喎。 诶，又要听你讲。 嗱，呢个系。 记得早十年八年深圳咪有架机符级嗰架咩？ 哦，系嗰架咩？好多人去啊！ 嗰架咩号啊？唔记得咗咩名？ 明斯克， 明斯克号 系咪啊？定 天中航空咩展览咧？个叫做系啦， 系 跟住咧得意喎，俄佬咧佢卖俾你嘅嗰阵时， 哦系啊， 系卖一个唔知道 系赌船站咁咯， 系啊，跟住之后咧 博物馆嗰类咯，系啊， 俄佬咧系将个涡轮用红和泥石屎封咗佢个， 哇咁绝， 先卖俾你噶，系啊， 佢就系唔俾你用啊嘛， 就系唔俾用， 就系唔俾你用咯。 到而家系咪到翻我啲涡轮唔掂，同你买翻转头？呢个咪风水轮流转咧？ 真系最惨就系其实佢技术咪冇啊，佢做唔到嘛， 同埋冇乌克兰嘛， 冇咗乌克兰， 佢要个不动港。仲要系有大型船厂嘅，咁咪只乌克兰，乌克兰都你苏联解体之后就冇啦。 系啊，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好惨咯。 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冇计啦。好啦，咁另外咧一个咧就我哋讲下一个啦，就呢个叙利亚咧今次空袭咧咪出咗呢个 B1B 啊？ 系啊， 系嘛？咁咧今次咧就其中一个导弹咧就一个咧就系远距离咁样射过去噶嘛？ 知唔知我 吓？ 呢个就叙利亚探测到呢个 B1B 咧？ 叙利亚探测咗 B1B 啊， 系啊， 好难讲。但今次 B1B 咧都唔系话冲到好入啫， 哦， 因为今次用呢个武器咧叫 JASSM 咧，Dash ER 呢个嘢咧，就比较远距离攻击嘅， 系 啦。咁呢个远距离攻击嘅话咧，就另一个咧大家比较熟咧就叫金牛座啊， 系 金牛座。如果大家记性好啲咧，就记得南韩嗰边系咪用噶？ 系 咁呢个金牛座嘅射程系500 km， 系 呢个都系500 km， 哦。 咁所以咧呢两个咧，你嗱。金牛座就德国做嘅，呢、这个就美国做嘅，咁、 哦、 所以咧，大家咧当同一个 grade 得噶啦。 O K， 咁咧就好远好远咁射埋，仲有最恐怖系咩呢？可以转地嘅。 哦，即系个头啊转地。 系啊，即系如果打嗰啲碉堡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啲冇胆匪类住嘅地方咧，炸鬼嚟。嗱，点解用呢个呢？嗱，有政治信息嘅，我个人咁研判嘅。嗱，大家知诶，叙利亚个大佬就叫阿萨德啦。咁呢个阿萨德呢如果呢啲总统啦、 okay. 即其实都好似黑社会咁样，我觉得佢样系啲大佬。咁咧就佢平时咧就坐办公室啦，但系咧你觉得咧嗰日佢坐边咧？我觉得佢一定坐碉堡噶， 哦， 即系扮嘢就话自己翻工系嘛，扮嘢啦，跟碉堡碉堡出翻嚟啫，真系。我觉得一定系住碉堡噶。咁所以咧呢、這个咧 JASSM Dash ER 呢个咧，其实就系讲俾你听，你住咩位我都系炸死你的。 哦， 所以你唔好以为你有俄罗斯人保护你就大晒。 咪即系好似以前炸呢个南斯拉夫大使馆噶嘛？ 南斯拉夫大使馆系啊，咁劲好多咯。而家呢个 咁入 B1B 开个咩都几多支啊 ？B1B 呢个啊， 系啊， 哇，佢咁几十吨嘅载力呢个啊，我谂好多支，真系真系制系啦。嗱，详细冇研究，但系咧呢、這个真系新嘢嚟嘅。 系 嗱，大家咧呢、這个武器咧应该系嚟紧会继续有嘅。 佢会唔会可以射到核弹头啊？ 呢、这个应该都得啦， 哇！咁可以一次 都得，可以常常核啊，咁样都得 嘅。咁应该可以毁灭好多个国家同时啊。 哇，可以啊！基本上成个中东俾佢炒一串，都仲有爪噶。系啊，除咗以色列唔死之外，系啊，应该都好劲啊！呢、这个。 O、okay. K， 好啦，跟住咧就讲翻咧，就呢个嘅美军咧，近排咧就会部署呢一个咧叫做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啊。咁呢嚿嘢咧又好搞笑噶喎。即系呢嚿嘢咧，你见咧，例如话啲坦克啊，成啲 咧，炮弹嚟噶 喎。系啊，咁咧佢咧就装咗之后咧，呢、這个咧就射嘅话咧，会射得比较远啦，同埋射得比较准嘅。 哦，即系M1 战车嘅一个 upgrade 嘅。 系啦，咁咧好得意嘅，因为佢哋咧点解要咁讲咧？就话咧，即系而家要对抗翻呢个嘅中国同俄罗斯啊。啊，咁咧佢哋咧就谂咧就系嗰啲火力啊、飞弹嘅杀伤性咧，真系唔可以太差。系啦，咁佢哋讲嘅。咁咧，而家咧谂住咧就五年内大概就可以部署咧由70公里至到哇好远，500公里，可以射到咁远嘅。 系 咁咧就有包括咩榴弹炮啦、火箭炮同埋啲飞弹啊。咁但系咧就用陆军用嘅。咁但系咧就有时谂，点解陆军咧平时唔整到咁远？因为其实陆军咧不嬲都有空军支援噶嘛。咁所以其实对佢哋嚟讲，佢哋觉得唔使打到咁远都得噶嘛。但系而家佢哋发觉可能咧有时喺战场上面，尤其是边个战场咧，有时系呢个嘅北约啊。即系如果你要对住俄罗斯咧，咁如果有啲地方咧唔系咁容易支援嘅，例如可能波罗的海三国嗰啲咧，如果你可以部署到呢啲咁劲嘅嘢咧，其实咧就相对嚟讲好嘅。另外一个就系咩咧？就佢哋而家咧陆军会同无人机一齐用噶嘛。咁无人机咧，如果大家记得我哋讲过咧，咪会放一个无人机咧去到咧成30公里远咁远睇噶嘛。睇完之后就讲俾你咧，喂，我哋有个目标、啊。然之后你就用个榴弹炮直接打咯。 哦，即系唔使用呢个 无人机啊， 唔使用呢个光学瞄准，直接可以用呢个无人机侦察就可以，即系 揾到你个位置啊，打你， 用最 mechanic 嘅方法就打爆你啦，可以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用咗呢个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嘅话咧，其实嗱，大家知道美国呢个系统一定系乜嘢都精确噶啦。 系 咁，依一年陆军都做埋精确咧，系好恐怖噶。即系你知道陆军其实通常都系估下估下咁炸嘅啫，系咪？如果连呢单嘢都有咧，所以就个科技咧系去到好高啊，其实。 讲下讲多少少， 好 之前睇上网新闻睇过，原来咧佢哋欧洲咧有啲不嬲啲战车比赛嘅， 系 另一个环节咧就系斗 reload 弹上得几快， 吓斗 reload 弹啊， 系啊， 喂，但系有啲系无人嘅、啊， 无人啲唔计，就计我 哦，计有人嗰啲， 咁啊最劲嗰咧系炮式战车啦，炮二啦， 系 咁啊一个反而唔系原产国，反而系喺奥地利军队入边有个。有个 load 打咧，即系个上弹员咧，可以四秒一飞喎， 咁快？ 系啊， 喂，个弹都唔系轻嘅， 系啊，四秒一飞， 咁犀利， 系有片睇住四秒一飞， 哇，好犀利，德国佬都唔得， 德国佬唔得， 德国佬都唔得， 产国都唔得，反而奥地利佬得， 因为其实德国人系好仔细噶嘛， 系啊， 都唔得， 系奥地利佬都系德意志人嚟嘅，都系日耳曼人嚟嘅，差唔多同文同种嘅啫，不过估唔 同文同种， 估唔到反而唔系原产国搞掂， 反而系同乡， 反而同乡搞， 隔篱个同乡，哦，挑战者得唔得啊？ 挑战者可能都唔得， 都唔得嘛， 都唔得应该， 即系炮二系最厉害， 而家就系炮二最快啊。 哦，估唔到啊！ 四秒一飞，人手上弹， 系啊，所以呢单嘢咧都系好搞笑噶、啊，其实即系好有玩味咯。好啦，下一单咧就讲呢个滨海战斗舰啊。 系 呢个滨海战斗舰咧，我好似印象我哋都有做专题嘅，好似 好似讲过滨， 好似讲过滨海。咁咧滨海战斗舰咧有两只嘅，一个叫独立级，一个叫自由级。嗱呢、這个你大家睇呢个自由级嚟嘅， 系 独立级咧系型啲嘅，佢系三体 船嘅， 三体船嘅。但呢两个舰呢都比较失败，啲人点讲呢，因为佢上面有机炮啦，但就冇导弹啦。 冇导弹啊。 啲人就话其实咁你冇乜火力啦。 系啊。 同埋呢理论上呢佢系啲浅海度做作战啦。但呢佢呢架嘢呢最弊地方就系成日坏。 哦。 其实呢佢而家系超过有一半嘅战斗舰呢系喐唔到㗎。 哦。 跟住而家呢原本呢话呢要做呢30只嘅。而家话呢缩沙喎。 哇。 依家呢国防部我不如做20只松啲啦。我缩沙。咁但呢又唔敢咳。因为咧始终签合约，咁啊赔都赔死系咪？ 系 咁，所以咧就唉算啦，都照做。咁所以咧衍生咗个 project 出嚟咧，就叫 FFX 啊。 系 就嚟紧咧，就咧呢啲舰咧嚟紧我哋唔要噶啦。 系 嚟紧咧要做翻重啲，做翻5-6千吨嘅。 你咪载唔到导弹就冇乜用。 系啊， 即系呢啲做防御啊，侦察用。 因为咧佢当初佢冇谂过中国崛起得咁快啊，即系佢嗰阵时咧啲旧嘢咧2000年嗰阵时成立咧，大陆其实啲舰艇都唔系好似而家咁多噶嘛。 哦， 系。即系大陆系呢10年8年落得太劲，咁咧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嗰阵时计错数。 系。 所以而家呢单嘢咧应该冇得还噶，应该冇得留低。 系。 嚟紧咧就出嗰个咧就5-6千吨咧就有啲似咧诶退咗役嘅派利级咯。 呢个因为佢大陆知道。我啲战机唔够你打嘛，咁我要不停用啲战舰，战舰上面再大量飞弹，然后用个饱和攻击嚟打你啊嘛。 哇，咪即系抄俄罗斯， 都一样嘅，同个同 咯。但系所以咧，大陆当然啦，而家出咗架055系咪？ 系。 咁055咧，据说近排就会第二手落水啦。咁出两只啦。咁我哋就即管睇下大陆咧，如果佢仲可以做对地攻击咧，嗰、那个长剑咧，咁睇下佢嚟紧会点样玩。系啦，唔系长剑，嗰、那个叫英极18。系啦，咁啊睇下佢点样玩。 好， 诶、这个一定要讲埋。嗱、这个、呢个咧就呢、是、个美国开发呢个嘅无人机雷射炮啊。 哇，得唔得啊？ 哇，呢、这个 真系有成讲， 真系唔系讲笑。哇，呢、这个真系、啊。 哇，而家大陆嗰只雷嗰支咩电磁炮都要揾架 登陆艇嚟，登陆舰啊，咪艇啊，舰啊，大噶。 即系雷射炮吓， 即系飞机度， 即系飞机度， 系啊， 有电啊。虽然电磁炮。雷射炮两样嘢， 但 都系好高电能噶嘛用。 系啊，因为你嗱射支雷射嘢咧，就周星驰嗰啲戏都有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要射到射爆人哋咧，可以少到着咧，个功率系好高的。 星球大战嗰只噶咯，招招招噶咯。 系啊系啊，即系讲紧几百万瓦噶嘛。 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个力 系 好大嘅。咁但系喂佢又犀利，即系佢咧就依家咧佢咧就讲到话咧2025年咧佢就有得谂噶咯。咁所以咧我哋就谂啦，其实成件事咧。佢个科技咧已经做到系咩咧？就是、空中咧，我 carry 住你咧，其实我已经够啦。 系， 我唔使咧用到话咧好，即系用车嗱。依家咧暂时都用车噶嘛。 系， 其实依家全个世界每个国家咧都系用车。 系， 第二步咧就用船。 系， 系咪？咁咧依家咧就谂，如果飞机得咧，就应该系佢第一个啦。 系咯。 系啦，仲要无人机、啊。 前排我早几集咪讲过咯，俄罗斯咪搵啲运输机上面加雷射帽去打卫星啫。而家嗰度你用无人机， 系啊， 咁世界可以打地面目标、啊，话呢期真系代差争好远啊！ 系啊，真系好犀利噶。所以咧，嗱呢一个咧，大家留意啊。如果嚟紧美国真系2025年做到咧、啊，最惊嘅边个咧？最惊系大陆、啊。 系啦、 啊。点解最惊大陆咧？因为咧，依家上面咧，南海咪好多岛礁嘅。 系。 你哋咪成日用啲干扰武器同埋嗰啲雷达探测我嘅， 系啊， 我依家就攞啲嘢招爆你， 系， 我唔使用导弹嘅， 同埋一样咁啊，爆你用雷射射你，我唔使射爆你，我射盲你就够啦嘛， 系啊，我射到你喐唔到就得啦， 系啊，射你 我又唔使射爆你嘅，系 啊，我射到你嗰刻你探测唔到我，啊、跟住我啲飞机就飞过去， 即系佢而家你光电侦测其实都系靠镜头靠个 sensor 噶嘛， 系 雷达都系你。消融咗你个天线，你就冇啦。 系啊， 因为你个光影差，消融咗你粒 CC。 跟住我，如果我消融咗你之后，跟住你嗰啲全部嗰啲导弹嗰啲就废噶啦。 系啊，废晒。 眼盲咗， 打盲只眼先，跟住你睇下你个肌肉几强冇用。 同埋无人机可以大量啊嘛。 系啊， 所以呢个咧个战术咧系好得人惊噶。 即系浮油炮。 系啊，所以大家咧就睇嗱，最紧要就架机要几大嘅啫。系啦、啊，呢、這个就好玩嘅。好啦，咁啊呢集嚟，唔系呢节嚟呢度先。